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清朝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是清朝入关后第七位皇帝咸丰的贵妃，第八位皇帝同治的生母慈禧太后的诞辰之日。然而在慈禧刚刚出生的日子当中，她和普通人家生的女儿完全一样，除了她的父母多了一份欣喜之外，并没有引起过其他人过多的关注。关于慈禧的出生，历史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正式的记录，因为谁也难以料到，在几十年之后，这个普通人家的女子会成为秉掌大清国朝政四十余年的圣母皇太后，人人都要向之顶礼膜拜的老佛爷。她的这个名字被列入世界近代200位名人之中。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历史对慈禧出生留下的这段空白，给了后世想了解他的人带来了许多遗憾和困惑。自清朝末年迄今，围绕慈禧的家世和生平有着种种传说，对慈禧的出生地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屈指数来，竟然多达六种说法存在。安徽芜湖说，山西绥远说，甘肃兰州说，浙江乍浦说，山西长治说，还有北京说。人们都试图从这位赫赫有名的圣母皇太后降临人间的第一个驿站起，追根溯源，探寻她的思想性格形成的脉络和源泉，探寻她成长和成名的偶然以及必然，以解开发生在她的身上给一个民族带来过深刻影响的故事。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在关于慈禧出生地的说法中，安徽芜湖说又叫做生长南中说，这是关于慈禧太后出生地传说当中最早的一个。这种说法的根据是慈禧的父亲惠征曾经做过清朝安徽宁池太广道的道院，因而慈禧生长南中，雅善南方朱小曲儿，反江浙盛行朱调皆朗朗上口，因此得到了咸丰皇帝的宠幸。一些小说家以及影视剧的编导们又根据这种说法将这个情节略经了渲染，写进小说当中，搬上了荧幕。那就是圆明园童音深处，一曲甜甜绵绵的南方小曲儿，女儿十八正当年，听得咸丰皇帝是如醉如痴，慈禧也由此发迹。事实上，惠征任安徽道院是在咸丰二年的二月，正式上任在当年七月。 当年慈禧已经是18岁了，而且已经入宫，被册封为兰贵人了。在清宫大案当中清楚地记载着，咸丰2年2月初6，谕令惠征任宁池太广道道员，2月初8、初9两天，清宫挑选秀女，结果慈禧被选中。2月11日，敬事房太监传达皇帝的谕旨，封慈禧为兰贵人，并命于5月初9日进宫。这对于惠征全家来说，可谓是喜上加喜。等到将慈禧送进宫中后，惠征才携带家眷赶往江南，7月到芜湖正式接印上任。另外，在档案当中还有不少咸丰2年皇帝皇太妃赏赐兰贵人的赏单，多者赏银200两，少者呢也为1盘。所以反对安徽说的学者断言，慈禧不仅没有生长南中，而且可以说其一生根本就没有去过南方。和安徽芜湖说堪称南辕北辙的一种说法是山西绥远说。清朝的绥远城在民国时期改归了内蒙古，所以此说法又称为内蒙说。在北方塞外的内蒙古呼和浩特时，有一种传说，那就是慈禧的父亲惠征当年曾任山西归绥道道员，归绥道驻地在归化城，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市。呼和浩特市新城有一条落凤街，慈禧就出生在这儿。他的小时候有一位乳母是当地的回民，人称陆三娘。年幼的慈禧还经常到归化城边去玩耍，而这个美丽动人的传说绘声绘色，至今犹存。然而在道光29年的档案上谕档当中也清楚地记载着，任命惠征为山西归绥道的时间是道光29年闰4月。惠征走马上任是在当年7月，这时的慈禧年方15，正等待宫中挑选秀女，显然落凤阶前未落凤。不过和清朝多数官员一样，惠征是带着家眷赴任的，所以慈禧确实在归化城住过3年。如果说呼和浩特市是他的第二故乡也不为过，并且慈禧的外祖父惠显从道光11年至道光17年在归化任过副都统，所以慈禧和归化城多少有些联系。持绥远说的人可能正是把惠显错当成为了惠征，才得出了这种错误的传说。这第三种说法是甘肃兰州说，这种说法认为慈禧的父亲惠征曾经任过甘肃布政使衙门的笔帖侍，当时住在兰州8旗会馆以南的马房门，慈禧就出生在父亲任职兰州之时。此说法将慈禧的出生地说得比较的详细具体，并且在惠征的一生当中他确实曾长期担任过笔帖侍之职。但是有的学者经过考察发现，惠征任笔帖侍的时间都是在京城的各衙门，这期间他就没离开过北京，更没有去过甘肃，所以慈禧生于兰州说轻而易举的也被击破了。 自清末迄今，围绕慈禧的家世和生平有种种传说，对他的出生地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试图从这位赫赫有名的圣母皇太后降临人间的第一个驿站起追根溯源，探寻她的思想性格形成的脉络和源泉。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慈禧出生地之谜。 安徽说、绥远说以及兰州说都因纰漏太多，已逐渐被史学界否认，并达成了共识。而后三种说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慈禧的研究深入，却越争越烈，至今尚无定论。1993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刊有一篇不足300字的报道，说道：“史界新发现， 慈禧生于浙江乍浦。文中说，慈禧太后的父亲惠征在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间曾外放到浙江乍浦，任正六品的武官骁骑校，而慈禧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生的，所以他的出生地是浙江平湖市乍浦城内的满洲旗下营。该报道当中又写道，在现今的浙江乍浦老人当中仍有种种关于慈禧幼年的传说，这就是从1993年出现的浙江乍浦说。这种说法抓住了道光十五年慈禧出生这个关键性的年代，也抓住了当今诸说当中时间考证上最薄弱的环节，所以单从时间上立论，这个说法似乎是可以相信的。但是细心的学者仍从中发现了纰漏。根据清朝政府对官员的考核档案，道光十四年官员考核时，惠征被定为吏部二等笔帖式，道光十九年被任命为吏部八品笔帖式。如果按照乍浦说的说法，惠征在这几年间在乍浦当过骁骑校的话，那么他将从一个京城八品以下的二等文官忽然连升了几级，成为了正六品的武官，这不符合常理。再由正六品的武官无缘无故一下子又降回八品文官，则更讲不通。这些明显的破绽最终让人对浙江乍浦说难以信服。关于慈禧出生地的六种说法中，最新奇最独特的要算是山西长治说了。这种说法又称为陆安说，因为当今的长治市就是清代的陆安府。这种说法认为，慈禧压根儿就不是满洲人，他的生身父亲也不是惠征。山西长治说正式提出于1989年。先是这年的6月23日，长治市郊区下秦村农民赵发旺，自称是慈禧的五辈外孙，到长治市地方志办公室找到了负责人刘琦，说慈禧是长治县上秦村人，并且交出了一份五位老人联名还人人按上了手印的书面材料，要求政府帮助澄清。此后的九月，长治市志办的人员就到达了上秦村，对慈禧的身世进行了一番调查。10月8日，长治市志办的负责人刘琦写的《慈禧太后是长治人》一文在长治日报上发表，长治说开始引起了社会反响。此说所依据的铁证主要是百年来流传于当地，特别是长治县西坡村和上秦村一带关于慈禧童年的口碑传说。据说慈禧原本是长治县西坡村汉族农民王增昌的女儿，名字叫做王小倩，在四岁那年因为家境贫困，母亲病死，被卖给了上秦村宋四元家，改名为宋灵娥。宋灵娥天资聪明，爱唱小曲儿，宋家夫妇把她视为掌上明珠，七岁时送书房上学，九岁时就会双手写字。不料在其十一岁上，宋家又遭灾难，因而被转卖给了陆安府知府惠征家，做了一名丫头。有一次惠征的夫人复查时，发现灵娥两脚底下都有一个猴子，被视为福相而收作了养女，改姓叶赫那拉，更名玉兰。惠征又请人教她填词作赋，而这玉兰出落的是越发灵巧可爱，后来参加皇帝三年一次的选秀女，被选中入宫，从妃嫔一步步升为了皇太后。当上了皇太后的慈禧还是爱吃长治的地方食品，比方说黄小米啊、玉米面啊、胡瓜醋、萝卜菜，爱看山西地方戏上党梆子，爱唱山西民歌，偏袒重用长治人、长治官员，提拔了山西舞台人徐继奢、长治人郭从举。他还关心长治人的疾苦，曾专拨银两救济长治的灾民，甚至在1900年逃到山西时还接见了陆安知府许寒度等等等等。 而跟这些传说相呼应的还有大量的物证，在上秦村关帝庙后至今仍保存着一处娘娘院，被认为是慈禧入宫前住过的院落。在西坡村王氏的家谱上更明确写着王小倩后来成为慈禧太后这样的话。在位于西坡村外羊头山西路的荒滩岸边，甚至还有慈禧生母的坟。在长治市城区原陆安府后院保存有慈禧太后书房院，而在上秦村宋家的土炕上又刨出了慈禧给宋家的信。光绪、宣统年间清朝廷特制的皮夹式清代帝后宗嗣谱，以及慈禧本人的单身照片等等，林林总总，口传实物和文献各种证据共达38项。为此，宋嗣源家的后人自称是慈禧四辈五辈侄孙女的宋双花、宋六则等联名写信要求政府调查澄清，而长治地方的男女老少更是众口一词，而且是纷纷画押公证，慈禧就是长治人。长治市为此专门成立了慈禧童年研究会，长治日报也连篇刊载了有关慈禧童年以及她的家世的文章，认为慈禧太后本是山西的汉人。近几年，长治慈禧研究会还陆续编辑出版了《慈禧童年考》《慈禧童年解开百年不解之谜》等书，拍摄了《慈禧是长治人》《慈禧后代乡亲画慈禧》等等电视片和资料片，举办了《慈禧童年展览》等等。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关于慈禧的出生地山西长治这种说法，从人证到物证闹的是纷纷扬扬，似乎证据最确凿，但是在史学界争议也却是最激烈。1993年长治市慈禧研究会与北京史学会联合召开了慈禧童年学术研讨会，有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研讨。这有的专家就认为，长治市慈禧童年研究会经过多年的深入访问调查，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认为慈禧出生于山西长治，这是关于慈禧童年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一种意见。还有的专家学者认为，社会上流传的慈禧生于内蒙、安徽、浙江等说法可以排除，但是山西长治说和北京说可以并存。但有的专家学者对慈禧生于长治的说法也提出了一些疑点和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此说法太富于传奇色彩，物证当中有很多地方失实。他们认为，这第一就是慈禧生母的坟，这也是长治说的物证之一。据长治说的说法，在1958年西坡村曾经平了许多坟，但是因该墓系慈禧太后生母之墓，得以保存至今。反对长治说的学者观点正好相反，他们认为从清末以来慈禧太后的名声一直不太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慈禧太后更加成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文革当中还一度在全国掀起了批判慈禧的高潮。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当中，很多历史名人的墓被毁被平，怎么会在西坡村独留下慈禧生母的坟呢？另外，慈禧给宋家的这些书信残片，据说是慈禧的五辈孙宋六则从当年慈禧所住房屋东面的土炕当中刨出的，这是长治说的又一大证据。但是反对者也说， 将其和清宫档案当中光绪26年慈禧写的便条，以及咸丰刚刚去世的时候慈禧写给恭亲王奕欣的密谕进行鉴别对比，认为明显不是慈禧的手笔。再看全信的内容，支离破碎，仅剩下了45个字。而由山西说的学者按自己的思想猜测增加上去的竟达118个字，并且关键性的字也是后加上去的，所以可信度很低。另外，请人代写这种私密信不符合慈禧一贯的做事性格。在清宫档案中有一些慈禧写的便条和密旨，以及元旦开笔所写的集字等，都是慈禧亲笔所述。第三，至于王室家谱上写的王小倩后来成为了慈禧太后的话，反对常志说的学者认为这是后人所为，是什么人所加，根据是什么都不知道，在没有弄清楚来龙去脉之前更不足为凭。最后就是那个清制的黄皮夹子，说它置于清朝光绪年间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说持此皮夹者应为高级官员或者是皇亲国戚则不一定。从这个皮夹子就推断出宋思源夫妇为慈禧太后父母也很缺乏根据，而说他是慈禧让家人作为进京入宫谒见皇太后的通行证，更是和清朝宫廷制度完全不相符。除去以上各种疑点之外，反对山西常志说的学者又从清代的起居注档、上谕档、朱批奏折等档案中详细查对了历任陆安府的知府的任职年代，从道光5年至咸丰元年，陆安知府前后一共7个人，但是这7任知府当中都没有出现惠征的名字，而且在惠征的任官经历当中也没有查到过任过这个职务的记载。所以这些学者提出，既然惠征没有在陆安任过职，甚至没有到过陆安府，怎么会存在慈禧在陆安被卖到了惠征家的事儿呢？显然在这些疑窦没有解开之前，山西常志说也不能成立。 自清末迄今，围绕慈禧的家世和生平有种种传说，对他的出生地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试图从这位赫赫有名的圣母皇太后降临人间的第一个驿站起追根溯源，探寻她的思想性格形成的脉络和源泉。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慈禧出生地之谜。 关于慈禧出生地的第6种说法，也就是最有名的北京说了。在清代宫廷史当中这样写道，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道光15年10月初10日生在一个满洲官僚士族之家，属于满洲镶蓝旗。在《清帝列传附传慈禧太后传》当中的记载是，慈禧姓叶赫那拉，小名兰儿，生于道光15年10月初10日，父亲惠征由道光11年的八品笔帖侍，历迁吏部文选司主事、吏部验封司员外郎，山西归绥道道员，安徽宁池太广道的道员，为官17年，由8品至4品，成为主管一方的行政要员。慈禧的母亲佟佳氏，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慈禧兄妹共4人，兄弟2人是赵祥、桂祥，妹妹在慈禧得宠之后受咸丰之命奉旨和醇亲王完婚，成为了王爷的福晋。另外一本《垂暮帝国的老佛爷》这本书当中说得更加明确，慈禧诞生在北京的一家并不豪华的王府院内，她的祖先居住在叶赫，故称叶赫那拉氏，属于叶赫那拉家族。他的父亲惠征是一位在清廷从事翻译和拟稿的小文官，另外在清史稿、清代人物撰稿、清代全史等清史专著当中，虽然具体表述不完全相同，但都是以北京说为基础，确认慈禧是满洲叶赫那拉家族惠征的女儿。但是 偌大一个北京城，慈禧又是生在何门何院呢？这是北京所目前尚未能做出具体解答的唯一遗憾。那么关于慈禧出生地的这种种说法，乍听起来真是让人无所适从，但是你稍一仔细推敲，还是北京说的论据更加的充分和可信。因为口碑传说虽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认定历史史实档案更具权威性，也更有历史价值和意义。经过百年的巨变，虽然旧日的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已经不复存在了，再也找不到幼年慈禧生活的影子，但是历史将永远会承认这里曾诞生过一个给中华民族带来过深刻影响的女人，慈禧太后。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迷幻时空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宇宙苍生，世界奇观， 千年传说，奇闻异事， 迷幻时空，揭秘未解谜团， 让你的耳朵享受精彩。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哥们儿，加油！晚上九点，刷朋友圈，过年不回老家，得嘞，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